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旁边李磊皱了下眉：“ 你明白什么了？ 新建军写了一个名字，能明白什么？”不止他，旁边的孟军和吴刚也有点茫然。傅之看了李磊一眼，鄙视地扬了扬眉：“ 如果我没料错，你们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。” 李磊挑了下眉角：“ 你是说，赵孙的同谋是他？” 新建把手上的笔盖上盖子，对着孟军说了一句话。他说的时候，还用笔点了一下慷慨的名字：“ 他应该就是杀害孟国强真正的凶手。” 这句话新建说得十分笃定，新建料想的一点都不错，第一次打电话还能找到慷慨，在吴刚按照地址找上门的时候，早就已经人去楼空了。邻居的说法，这人几天前好像就没回来过了，按照日子算，大概就是当初新建打电话的时候。找批捕处下了一张逮捕令，吴刚直接对慷慨进行了跨省通缉，与其同时，新建正式完成了逼供的调查，做了一份报告交了上去，孟军也因此恢复了职务，然后按照复制的想法，第一件事就去调查了他大伯在案发的前一天所到过的地方。 如果赵森和慷慨最初的目的是那幅古董画，一定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，在案发之前肯定有过接触。 复制的这个推理很合理，在孟军和吴刚各有各忙的时候，新建跟复制去了一趟外地，但是是为了别的事情。王姐在外地取证的时候遇到了抢劫，人被撞上了，在医院。傅之接到电话之后，第一时间就赶了过去，新建当然是陪着一起。在医院确定王姐暂时没事，两个人站在医院的楼道里相视苦笑：“ 咱们手头办着一个假抢劫，这边竟然遇到一个真的。” 也不知道算不算王姐倒霉，还是几个屁大点的孩子竟然也学人家抢劫。新建抽了一口烟笑了笑：“ 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弄不好也是个忽悠，这世上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好什么定论，眼见的都不一定是真的，何况是耳听的呢。” 他咬着烟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傅志：“ 说实话，你到底有没有信过赵四？”“ 嗯？”“ 相信他说的孟军逼供。” 傅志也点了一根烟，但是没有立刻抽，只是在手上拿着，视线扫过楼道外面的花园，看着来来往往互相搀扶的病人和家属，过了一会儿才回头看了新建一眼：“ 我不信，你呢？”“ 我信过。” 新建笑了笑：“ 或许是因为我不够信任所有人，所以才会相信赵孙这种人。对这个行业了解越深，对很多东西就越没有办法去相信。虽然平时自己觉得是非观还算正直，但是真经历过了这么多事情，遇到这种情况最先怀疑的竟然是自己所处的系统。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无奈的悲哀啊。”“ 但是你姓赵孙，也一样把这个案子翻清楚了。” 他不信，是因为他在看见赵孙第一眼的时候，就觉得对方说话做事不符合逻辑，这完全是一种职业型的直觉吧。毕竟这么多年，他的工作就是分辨别人口中的真假，久而久之，有些判断纯粹是一种本能。新建之前那句话说得很好，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，而是判断的问题。站在旁边的新建笑了笑没吭声，只是默默地把手上的烟抽完。都说傅志看着糊涂，他倒是觉得其实最清醒的是这个人。王姐既然没事，新建跟傅志又连夜赶回了院里，到的时候已经是深更半夜了。傅志回到宿舍，发觉门竟然被反锁了，敲了半天没反应，最后没办法，他只能打电话给新建：“ 李磊狗占鹊巢，我没地方睡觉了。” 他这辈子最倒霉的一件事就是认识了新建，比认识新建还要倒霉的事莫过于他还认识了李磊。新建在电话那头笑了半天，好一会儿才勉强忍住笑：“ 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穿衣服。” 他到家比傅志早，睡衣都换好了。傅志抽着烟蹲在检察院门口等了半个小时，然后看见新建的车晃了两下车灯，他拢了一下大衣钻进了车里。 冷死我了，这个时间大半夜的温度简直不是人待的。 我操，这要是我可忍不了。 新建唯恐天下不乱的挑拨了一句， 明天支持你拆了李磊炖汤。 傅志掀开眼皮瞄了他一眼， 你是有多讨厌的？ 跟司徒卓对我的感觉差不多吧。 凉凉的接了这么一句话，新建一脚油门往家飞镖。实话说，要不是因为手机上的号码显示的是复制，他也不会大冷天的特地跑出来一趟，困得眼睛都要睁不开了。旁边复制把车里的暖气开到最大，依然畏寒的缩了缩。 原来你也知道司徒讨厌你啊。 本来以为对于新建这种人，别人的态度根本就是浮云。对于他的话，新建没回答，只是笑了笑。他住的地方离检察院不算很近，但是因为现在是大半夜，飙起了20分钟也到了。他下车的时候还刻意帮傅志把眼镜摘了擦上面的雾气。以前有过一次，傅志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下车因为看不见路直接栽了个跟头。被他的动作弄醒，仅仅20分钟也小眯了一觉的男人晕头晕脑的下了车，跟在新建后面跌跌撞撞的蹭到了新建家。这人房子装修的很符合他的性格，大体基调就是黑白，偶尔夹杂几件灰色的中间色调，整个看起来大气但是不免单调。 真服了这种人。 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，傅志也不管新建打算怎么安排自己，倒头就歪倒在了沙发上。新建后来看叫不醒他了，只能放了个枕头在他头下，然后搬出一堆被子毛毯的给他盖好。临回卧室的时候，他推了推傅志， 啊，搬到我这儿吧，有暖气。 此时真的是趁火打劫的最佳良机，一向精于算计的眼底有抹金光闪过。新建看着傅志在沙发上不爽地蠕动了一下，然后不耐烦地嗯了一声，他满意地笑了笑，噙着得瑟的笑容走进卧室。这一夜两个人一夜好眠，连着折腾了这么多天，难得睡了个好觉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又被电话吵了起来，最倒霉的是傅志，新建的手机就放在沙发边上，响在耳边的动静不输给打雷，他几乎是手脚乱爬地翻身起来接的电话。那边是吴刚的声音， 康凯我们抓到了。 听完这句话，傅志难得一扫清晨习惯性的困倦，冲到新建卧房把人给掀了起来。 快起来康凯。 结果他掀被子的手扬了一半，话也给憋了回去，余下的只有迷迷糊糊刚醒的新建听到的客厅传来一声怒骂。 我操，你他妈睡觉干嘛不穿衣服？ 一直到了检察院，傅志还在不爽新建裸睡的事情，后者听着他数落了一路，在进办公室之前终于忍无可忍地捏了一下他的脖子。 你有完没完了，至于吗？这年头裸睡有什么好奇怪的？ 其实这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，冬天他老家里冷，在南方偏北的地方也没有暖气，冷得半死，没办法，只能用这个办法保持被子里的温度。只不过对于傅志来说一时不太适应，傅志的话被他这一捏全都给捏进了肚子里，不爽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推开办公室的门，一抬眼就看见李磊喝着米粥看他。 嗯，谁说要不穿衣服啊？ 这俩在门口讨论的热火朝天的，也不管其他人听不听得见啊。傅志皱了下眉， 你怎么跟鬼一样无处不在的？这办公室他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就跟他宿舍一样，这人究竟是怎么爬进去的？ 找值班的说东西落在屋里就开开了呗。 反正这院里上下都知道他现在跟新建和傅志一起办案子，也不会有人查。李磊说完指了下自己， 我这脸长得就特别有说服力。 坐在沙发上的傅志瞄了他一眼，拼命地压抑自己用暖壶砸人的冲动，相比起他，新建的反应就淡定多了。他只是走过去示意了一下，让李磊往他跟前走两步，等到后者不甘不愿地走了过去，他才挑了下眉， 下次别坐我办公桌上，浪费消毒水。 这话李磊听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然后就看见旁边傅志憋笑憋得面部扭曲。 靠，新建你这嘴简直太欠了啊。 失礼，这方面我不敢论资，您才是前辈。 他说完还有意地看了旁边的傅志一眼，后者咳嗽了一声，选择置身事外。